好啦，咁你而家应该知道啦。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；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云何佛事因缘自然及和合相呢？系呢一度咧，嗱，上边讲嚟讲去都系显呢个见性依他起性嘅见性，而家就讲到现性实性啦。而家呢一段经文咧就显呢个现性实性嘅真体。不是依他起性的见性，明白吗？第一种不是第二种，以前呢就讲 第三种，不是第二种，一二三，现性实性，依他起性，遍计执性、啊、最初呢七次破网呢破这个遍计执性，显这个依他起性，现在呢显这个依他起性，显到现在呢就破这个依他起性，显这个现性实性，明白吗？现在明白了，应该明白，现在讲现性实性了。现性实性见依他起性的时候呢，依他起性就是妄，这个现实性，现性实性才是真。你现在应该知道现性实性的真体更离依能所对待的妄见。现在这个妄见就不是说眼色烹现的了，就是这个眼的见性的了、哦、因为众生无此事例，迷增起妄、啊、那么呢这个接对待的增见呢就堕落于这些能所对待的妄见之中。这个说话明不明白？因为一念不觉生三世，这个阿赖耶识就堕落增假和合之中，明不明白？明明先明白吗？明是讲过去的，不明讲过去没用的。因为一念不觉的时候就有这个无明业相，就有能见分。能见分就是这前面所讲的见性见精。但是现在不讲它了，不要它了，现在讲回这个依他起性的真体，是靠这个阿赖耶识而有这个见性的。啊、而家讲呢个真体咧，唔系呢个依他起性嘅见性，哦，咁咧呢、这个当你啊而家反妄归真嘅时候咧，咁呢个真见就显现咯、哦，啊，迷真作妄嘅时候咧，真见咧就堕落呢个能见分、所见分嘅能所之中啊，啊。阿赖耶识变成真妄我合啊！而家反妄归真的时候咧，离世一切相咧，即一切法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真义自性。呢、这个真义自性，当呢个真义自性嘅真见见依能所对动嘅妄见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真见唔系能所对待嘅妄见。呢、这个真见离开呢个自体之中一份妄见。这个就不堕于这个能所对待的妄见之中，所以呢这个能所对待的妄见不能及于这个绝对待的真见，所以见见之时，见非时，见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 OK、啊、再详细讲一次，第一个见就是指什么？纯真无妄的，是现性实性绝对待的真见。 OK， 所以现性实性、啊，第二个见呢，这个见字呢就是指能见命暗空失这个见分了，即是最初无明不过生心世这个能见分了，属于依他起成、啊、现性。当这个现性实性的真见、啊、本来就是无能无所的，因为我们众生从真起妄呢，展本有的智光、啊、为依他起成，就变成妄见哦、因此就有能见的见分，现依所见的相分，这样呢能所对待呢就起这个遍计执性，内界有能见的我，外执有所见的法，更生气计人我是非，就由此而生了。这个就是由迷增起妄，就是我们的境界了，由增而变成我们今天这样了。如果我们今天发心修行呢，修一心心观、啊、由这个观行的力呢、啊、 忘咗呢个能见所见，反躬自心。当呢一个明心见性嘅时候，当呢个现性实性啊，绝对代无能所呢个现性实性嘅真见出现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真见见依呢能所对待嘅所属嘅依他起性嘅妄见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真见就唔系呢个妄见啦，明唔明？真见就唔系呢个妄见啦。咁啊，呢、这个真见咧就已经离开能见凡依他起性呢一个妄见啦，即系阿赖耶识里边破咗妄啦，纯真啦，诶，咁啊，见不能及呢、这个能见凡嘅依他起性能分别呢个妄见咧，系终于不能及依呢个现性实性嘅真见噶。见不能及呢句说话咧，又可以进一步嚟解释咧，就系话呢个现性实性啊，呢、这个现性实性嘅真见啊，既然系离能所绝对待，点会有见嘅名字咧？吓，连见嘅名字都不能及噶啦，都唔应该讲就飞啦，乜嘢都系飞，唔飞飞飞飞乜都系飞，飞成乜嘢都冇啦，咁就系真噶啦，哦。呢一段咧，呢一种讲法咧，就系、是、下边选择现汤嘅时候，系善闻而生铁啊，能铁若睡命，已经根尘铁绝啦，已经离尘绝相啦。呢、这个时候无名相可讲啊。而家我哋可以话离见而识铁啊，能铁若睡命咧，无名相可称啦。而家所谓中道咧，假立一个名相啫，根本就无需要讲噶啦。OK， 明唔明先？明就讲落去，唔明就拜拜。嗱，再进步下呢、这个四句咧。见见之时，见非时，见见又离，见见不能及咧。即系我呢两日下咗好多功夫啊，喺度打，一路印，嗰、那个印机咧又唔听话吓，印印下又唔肯印。嗱，有四种讲法：见见之时，见非时，见见又离，见见不能及。呢四句系有四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咧，从真起妄，妄不是真去解释。就由我哋最初點樣迷增起妄講起啦。哦，嗱呢部經咧就係話講宇宙人生嘅真相，就係喺呢度啦。哦，宇宙人生嘅真相講我哋啊，我哋點樣嚟㗎？咁即係等於有啲人話皆等先啊，皆先啊。究竟而家我都唔知道物理學家話究竟皆等先定話皆先啊？嚇、啊？究竟怎样讲啫？物理学家，你哋有冇生物学家喺呢度噶？究竟怎样讲？我唔知吓。但系而家咧，人咧究竟系有人先啊，有鬼先啊？咁我唔知啦。但系而家咧就讲从法咧就话俾我哋听，从真起妄啦，从真起妄啊。嗱，见见之时咧，第一个见咧就系绝对待嘅妙精明心，系属于真见，即系现性实性噶啦，啊。第二个见字呢，嗱见见之时嘛，第二个见字呢就是能够睇到明暗空色嘅见性。见性对待眼色嚟讲呢，佢係真见，眼色係妄见。而家呢对待呢个现性实性嚟讲呢，佢係降级啦，佢叫做妄见。现性实性呢叫做真见，依他起性叫做妄见啦。从呢个真见起呢个妄见嘅时候，唔系话见呢真嘅时候。第一个见就系代表真心，第二个见咧就系代表见闻觉知嗰个见吓。咁啊，从呢、这个从真起妄嘅时候，系咪从现性实性起呢个依他起性啊？呢、这个依他起性，即系从呢个真起妄嘅时候咧。从这个真见 喺呢个望见呢个时候，呢、这个望见咧就唔系真见啦，变咗假咗啦。现性实性唔系真嘅现性实性啦，依他起性冚咗佢啦，明唔明？呢、这个望见唔系真见啦，唔系望见咧离开真见啦，离开呢个自证凡，依他起性离咗呢个现性实性嘅自证凡。哦，咁咧见不能及呢个望见咧，不能及于真见啦。呢、这个系从真起望，我哋就由咁样嚟嘅。本来就是真心，本来就是现成实性，本来就是成法，即是等于这个真金，这个真金真的纯真的 OK。 但是呢你就想起来呢，那个真金呢打了两个戒指，打了几条金链，那个金呢就不是一个金了，就是金链了，就是戒指了，依他起性了 OK。 那这个金链戒指就不是一个金块了，你明白吗？就不是一嚿金块了。咁呢个金块呢就离呢个金嘅链同埋金戒指呢离开呢嚿金块嘅相啦。係咪呀？金块係一嚿嘢嘛。你嘅戒指嘅粒金链係长嘅，戒指係圆嘅，咪离开呢、这个。但係佢本质系咩？本质仍旧系金。依他起性遍计执性个本质仍旧系现性实性。明白吗？我哋而家从真起望成咗众生啦，但我哋嘅性仲系现成实性，即系等于呢个金成咗金戒指，成咗金狗仔、银猫仔啊，成咗金观音啊，金心经乜嘢都可以成啊，但系咧佢本质都仲系金嘅。我哋虽然系做咗人、做咗鬼、做咗猫啊、做咗蛇，但系我哋嘅性仍旧系法性，冇性冇变到，相啊变咗。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本经下边所讲世间人莫有赤醒，夜见灯光别有幻影，五色重叠啦。莫嘅赤醒咧就譬如重生真见起于妄见，吓、夜见灯光五色重叠咧就等于妄之妄见，呢、这个妄之妄见已经唔系真见啦，啊妄见唔能够及于真见，系亦系呢部经下文所讲咧。见言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望，迷惘已有虚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曾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啊，呢部经下边又解释，又话从不境无成就不境有，就系、是、从真起妄，妄不是真嘅意思啦。诶，哦，从不境无而成不境有，就系、是、不境无就系现性实性，不境有。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执性，依他起性遍计执性就是想就是相。有人呢写张纸问我什么叫做想，什么叫做相。想就是我们第六意识，相就是我们这个六根的相，生根生里面有眼耳鼻舌身意根的相，想和相都是遍计执性的、哦、这个现在呢就是从真起妄，从现性实性起呢个依他起性，呢、这个依他起性嘅妄咧就唔系现性实性嘅真，就以呢、这个从真起妄嚟讲咧，妄不是真嘅意思，解释呢一四段经文，呢四句经文。另外一种意思咧，就系、是、以妄之妄见，妄不是真。哦，以妄之妄见嚟解释妄不是真。嗱，呢一个讲法咧又唔同啦。见见之事咧，第一个见系指见凡能所对待嘅依他起性，第二个见字咧就系相凡啦，能所对待嘛系相凡。当呢一个见凡见于这个相凡的时候，能见的见凡和所见的相凡都是妄见，见见之事，见见之事，即是见非是见呢，这个妄见呢就不是真见了、这个能见的相凡，所见的相凡都是妄之妄见，这个妄之妄见呢 就唔系现成实性嘅真见啦。因为依他起性嘅能所对待呢、这个妄知妄见，唔系现成实性啦。咁啊，呢个妄见咧就离开呢个真见。咁啊，妄见不能及于呢个真见。呢、这个系以妄知妄见。头先咧就从真起妄嚟讲啊，而家咧妄到咧能所都系妄噶啦，纯粹系妄嚟讲啊。啊，就系、是。这个经下文所讲，例以今日以目观见生河国土及之众生，皆是无始见病所成。这部下面就讲到的了、啊、你今日见到有能有所有依有正报依报、啊、种种的之法呢，都是妄知妄见来的。又说以且以见我及之世间十类众生，雞即見醒，非見醒者、啊、說你今日見到你阿難同埋見到化同埋知世間所有十類眾生，這些呢都是眼有無病而見到的東西。什麼眼無病？知眼有無病而見到三統五音的醒，這個眼的醒叫做病，眼有病而見到有十法計之法可得。如果沒有無病呢，就順增無妄呢，根本就沒有十法計之法可得。這個就是通通是妄知妄見妄不是真來解釋了、okay。 跟著呢，我們以增禁妄增不堕妄来解释呢、这个呢呢一种讲法咧，就系、是、呢部经真真正正嘅意思吓。呢、啊、段经文嘅呢种讲法系呢段经文嘅真正嘅意思，就系、是、第一个见系绝对待嘅真见，真见嚟嘅。第二个见就系能见嘅见分，而家叫佢做妄见吓。啊，当这个无能所的现成实性的真见，见依能所对待的依他起性的妄见的时候、啊、见非是见，这个真性的见呢，就不是能所对待的妄见了、啊、不是这个能所对待的妄见的自相了、啊、见又既见呢，真性的见呢，离开能所对待的妄见的自相，即是真见不是妄见了。见不能及呢，能所对待的见凡的能见呢，妄见呢，不能够及于这个真性的见。因为呢，当这个真性显现的时候呢，能所皆空嘛。所以呢，能见凡的见精呢，都不及这个真心的见性。这个呢，就是说我们修一心心观，真刚才讲的真见显现的时候呢，见于这个依他起性的妄见呢，那这个真性的见呢，不是依他起性的妄见。真性的见呢，已经离开这个妄见了、啊、妄见呢不能及于这个真见、okay？ 即是经文里面说呢，言我明觉明、啊、言见所言醒、啊、很难读的这段经文、啊、见觉即醒，本觉明心，觉言非醒、啊、觉所觉醒，觉非醒中。哇，你讲啦，嗱，我逐个字话俾你听。现我觉明，啊，见所现醒，佢话能见所见，能见嘅见凡，所见嘅相凡，都系病嚟嘅。是原本依我哋原本有嘅妙觉明心而起嘅见相而犯，明唔明啊？咁呢个能见分嘅 见性呢和所见的境界呢都是病。本觉明心呢觉然非醒，如果能够觉本觉明心、能够觉悟到能见和所见的然，能够见到这个依他起性能所对待是妄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病了。Okay? 各所各醒，能觉的见和所觉 的境界，能觉的见分和所觉的相分都是无病。如果你能够觉悟这一种是无病不执着的话，反妄归真的话，这个真心的觉性呢就不会堕落病的里面了。这样讲明白吗？OK， 有下面有话呢，现见醒者终无过咎，现见醒者能够见到醒，能够知道依他起性见相二分都是假的、这个见就是真见，没问题，明白吗？我就最怕你们不明白、okay? 不明白我对你们不智，因为你们每天要坐两个钟头，是吧？坐两个钟头在这里讲的都不明白我，这样不知道哪个对哪个不知道OK 第四种解释了、现在又从真起妄开始、又妄知妄见、现在呢就跟着呢就由这个共治真见见于妄见，现在呢就反妄归真了，好东西了、到学法学到这个地步好了、反妄归真，以反妄归真真不是妄来解释这个见见之事见非是见了、初见字是妄见，第二个见字是真见，当这个妄见归于真见的时候，好东西吗？妄见见于真见的时候，这个真见呢就不是妄见了、真见就不是妄见了、这个真见呢离开了妄见了，反妄归真嘛，离开了妄见了，妄见呢始终不及于真见的，最容易了，反妄归真最容易解释了，是不是？这种讲法呢就是下面经文呢下面经文说呢，若能远离知和合言及不和合呢，则复灭除知生死因，圆满菩提，不生灭性，清净本心，本觉相自。这个就是反妄归真的境界了。咁啊，亦即系呢个耳目圆通话，善以睹问机，反问问自性，性性无上道。呢、这个时候成佛噶啦。咁咧嗱，呢、这个和合不和合咧，下边我又会详细解释一下，而家就唔讲啦。总之你能够离合世间一切相嘅执着嘅话咧，咁咧你就会反妄归真，反妄归真咧呢、这个真性咧啊，呢、这个妄见纷纷。真见的时候，真见就不是妄见，真见离开妄见，妄见不及真见。意思虽然是有四种，但是实在的意思在以真禁妄，真不堕妄第三种。若果有人能够知道凡是有能有所、能所对待的都是妄的虚妄的话，就这些呢能所对待所见的境界、等于眼中有无病所见的灯影、也等于眼无病见到空中的花、能够这样明白去信去解，这样就不生我法执而执，不起这个我法而执呢，就是明智慧中的以真禁妄，真不堕妄。 能够咁样明白你，嗱，你而家明白未先？而家明白你哋就系命字中嘅以真格妄，真不堕妄啦。哦，咁进一步咧，你就从解起行咯、哦。咁咧，虽然系最初发心修行，但系知道一切为法为心啊。对于能修所修都不执着，不要说、啊、我今天念了多少法、啊、我今天做了多少功德、啊、就不要去执着，是应该做的，随份随力去做，尽力去做、啊、这呢就会看佛这个粗的见话，慧呢就在观行开始修行了，这个时候开始修行了，进一步从观行进入这个相似位，再从相似位进入这个分正位，再从这个分正位进入究竟位呢，那么呢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，就是首令阎王大定了，就是知佛所证的首令阎王大定，就是经文所讲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依其自治三摩地中见已见已，并所想象皆如空花本无所有。当你修行，现在我讲给你听，见见之时见非时见有四种，从真从迷真起妄讲起，然后讲到中间的妄知妄见，然后讲到修这个三观以真格妄，最后反妄归真，你明白这个过程了，这个是明智即以真格妄，恭喜你们了，大家都是明智即法了、成法了，马上成法，根本就成法。OK， 那如果你听了之后回去再修行呢，起观行呢、不执着嘛，不执着我，不执着法，回去不要吵架了。那这个时候呢就看佛了这个我法而执了，再进步修行修行修行修行，就修到相似位、分正位、究竟位，成法了，成法呢就证了首令阎王大定、证了首令阎王大定之后呢，那么这个大菩萨和法呢，依他所修的首令阎王大定之中呢，心魔地之中呢，能见的见凡和所见的相凡、见而见而所相相凡，和由这个依他见相而凡遍计执性所起的大乐意识的相，和所起这个生根的相，都是等于空中花，本无所有的、这样就究竟即已真禁妄，真不堕妄了、这四句呢讲到这样呢，应该有点明白了吧，是不是，估不估得中